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北京时间7: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6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呢是元旦，冷空气袭扰京城，白天虽然天空晴朗，但是从中午前后开始呢，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了，阵风可以达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6摄氏度左右，强劲的北风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的风力逐渐的减弱，今天的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外出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另外呢，风干物燥，大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哦。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有7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7:32，我们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大放假的路面上应该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有几条施工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南礼士路在月坛南街到月坛北街之间呢在进行施工，只有南向北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施工预计会要到1月12号才能结束。另外呢，在车管所方面提供的信息，今天元旦放假，全市的车管窗口停止办公一天，不要白跑。然后明天和后天，也就是2号和3号，总所和各分所以及车管站办公窗口会按照周六日延时办公时间对外提供业务办理服务，办公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新年好，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来自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袁一。 各位新年快乐，我是夏明。 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在放假的第一天，为什么会有听友已经起床了？我以为至少第一时段7:30到8点应该只是咱们俩的，就是 我也没想到2022年的第一天还是在假期，我们竟然早起了。哎呀， 不是，我觉得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我10多年都没有这么早起过了 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几乎上一次应该就没有，没有，就应该是在替班儿、哦、我们出发吧节目 啊。那是他们跪破了多少条裤子才求你能替班成功呢？ 领导安排的啊。 哎，但是对我来说有一种就是时空倒转的感觉。 怎么？ 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早起啊，刚进台的那几年， 哦， 大概早起了5-6年，对对对。 那个时候叫先听为快吗？ 对，先是先听为快，后来又叫早安音乐秀， 哦， 都不是在876。 哦，是是是，那时候我也做过一段那个时间的节目，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各位新年快乐，欢迎来到我们的出发吧，2022年的新版本啊。 嗯， 我们先翻一下牌子吧，大家就还挺期待，因为毕竟难得早起。 好吧， 或者说在第一天早起，我觉得被念到名字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 哦，真的呀？ 嗯， 好吧，好吧，好吧。 来，从7点钟开始往上数。哎呦，我天，都这么多了。 这样，你从7点钟开始，然后我从最新的开始，好不好？ 我不，我先念张波。 谁熟念谁，这些都是熟人啊。 哎，对对对， 比如说芭蕉山山飞孙大圣，还有池 Michael 晨晨，欢迎糊涂的旁观者晕的乎晕的乎，您这名字起得特别好，跟我现在的状态为特别的像。还有藏玉雪莲呀、啊、燕君，这都是老朋友了。 CC 变形擎天柱呆呆小熊，然后还有那个叫那个这个字单拎出来，我老是就是念不对， 哪 个那个叫树心旁一个姓沈的沈的右半部分叫 晨晨 啊，晨晨啊，对对 对, 对， 窗外有景 的晨 啊，晨晨，窗外有景，黄小桃，小奥同学，0800， 嗯， 小肚兜， 嗯，呆呆小熊，窗外有景、啊、 飞舞青春， 变形擎天柱， 草球也争春， 都争春， 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哎呀，好。欢迎所有的朋友， 欢迎欢迎欢迎， 新年快乐了各位啊。 嗯，今天当然也是会有话题和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对， 在新年的第一天，其实我夏明前期想了很多的可能性，说玩个什么玩个什么玩个什么，但最后 都被园艺 pass 了 啊，也就是不能免俗嘛。就是这件事情每年都在做， 对， 每年到了年末都在打脸， 没错， 但是你依然乐此不疲， 就是立个 flag 嘛， 对 对吧。 为此我们还专门就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下，或者说整理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flag？ 哦，真的、啊？ 你要不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什么叫 flag 啊 ？flag 就是千万不要立的东西，千万不要让它立住，让它趴着是最好的。 那你说出来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因为它倒下来会砸到你，知道吗？真的。 我们今天首先在我们出发吧开始的这个算在这个小环节里面叫做奇奇怪怪的冷知识，今天的冷知识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 flag。 哦，你认识鳄鱼，但你大概不知道鳄鱼在水底下竟然是站着。你知道北极熊，但你可能不知道它其实不是白色的。 嗯， 这些有趣的冷知识，怪的让你很意外， 撤销你的平淡滤镜，其实我们都一样怪，却又怪得很不一样。奇奇怪怪的冷知识， 奇奇怪怪的冷知识。 来说说今天这个 flag， 刚才你说 flag， 你的理解就是不能立起来，一定要趴着是最好的。 千万不能立着，一定要趴着。 嗯，那么到底它的专业术语怎么来理解？ 哦，啥意思？ 嗯，立 flag 其实就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感觉说了这个前缀以后就怎么解释， 就感觉我们已经 out 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意思是指说一句振奋的话，或者要立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是旗帜啊，信号旗这个意思啊。立个 flag 这个梗也是很多人都会经常使用的语言，就是说我今年要立一个什么 flag、 嗯、 啊，或者说我在做什么事之前我要立一个 flag 啊、 嗯嗯、 这种东西我坚决不碰啊。今天的米饭我坚决不吃超过5碗啊。 我今天的米饭我坚决不抽，哎，大家品， 不超过不超过， 你不抽，哎，细品， 哎，其实是那个量子应该是今天的什么什么不超过一盒，哎， 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2022年刚刚开始， 嗯， 大家其实还多多少少的带着2021年的尾巴， 嗯，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和2021年的某些习惯说再见， 嗯， 但是我们都是养成系的新兴人类，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来慢慢的适应2022年的到来，适应我们即将改变的新的生活。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立一个 flag 还不是简单的这些意思。 哦， 因为被大家玩这个梗玩这么多年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说了一些话或者做了一些事儿，然后最终结果被自己做的事儿打脸， 就是意思是铁定实现不了的东 西。对，这一整套体系才能叫做立一个 flag。 那我为什么要立它？我为什么要立它？ 让自己心里有一个安全感， 就是我还没立之前先啪啪打脸，先自己抽自己，对吧？我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誓言？ 所以为此，为了让大家就是这个 flag 能够真正的立住，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早晚间板块还专门增加了一个小的环节， 叫做 21天养成记。 哦，好吧， 养成一个新习惯嘛。 对对对，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但是我原来质疑过这件事情。 怎么的呢？ 我就说一个新的习惯是可以靠21天养成的，但是它会靠几天就慢慢这个习惯变没有了。 很快就会没有了。 真的，你 我是以身作则。 比如说 减肥这件事情，21天对于我来讲绝对能够坚持得下去，但是未来的21天才是最难的，或者说未来的再个21天才是最最难的。 就我因为减肥这件事儿呢，它不一定是一种习惯，就是当你达到了你所需要的。那个，你看我为什么要乐？ 你的体型和你现在说话的状态特别像我的健身教练，好吧？ 教练也是这么说，就是把健身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贯穿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除了音色不一样，所有的字儿都是一样的。恍惚了，我在2022年的每个早上都要遇到我的健身教练吗？太可怕了。 所以以后大家可能会在就是节目间隙的时候看到我在让夏明儿做一些健身的动作。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你新年的 flag 是什么吗？ 对， 真的要交流这个，对吧？ 真的是这个。然后以及还有因为咱们不是21天一个计划嘛， 啊， 然后让大家可以给我们开开脑洞啊，就想想办法，就是第一个2022年要养成的计划是什么？ 好吧， 看看大家想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敦促大家。健身教练在这儿呢嘛，是不是？ 好的啊，也就是说在假期的这3天当中呢，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给我们一些小建议。嗯，我们第一个要在2022年养成的第一个小习惯是什么？ 嗯，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可以说您想养成的，我们要觉得哎，他都觉得哎，这个挺有趣的，我们一起来吧，好吧，我们就一起开始养成21天的习惯，对吧？ 是的，2022年的第一个21天养成计，决定权就在各位手里啦。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世间万物皆是美妙的谦虚，都是为了引出他这么一句，只见三七妙笔灵动的神意，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我的他，我的他，我的他。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 来，大家都已经各自的小旗子已经立起来啦。21天的养成计划，可能也会从你们想要立的这个 flag 当中选取出我们2022年的第一季度的21天养成计划。 我真的，各位真的是敢立哦，哦，真的敢立就要敢做到。当然，我们也解释了什么叫立 flag， 立 flag 就是你立完了之后一定完不成的啊，之后一定完不成的啊。各位想一想啊，两个互动的平台，一个是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就可以了。 对，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哎。你们说说新一年我们出发吧节目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嗯， 确实有很多新的变化，包括第一天我们的变化就来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俩站在这儿还没感受到吗？怎么会有两个你们不太熟的人在这边？ 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会出现在这个时间啊！但是这就是变化，有的变化来得非常的突然，有的变化呢是来自于很多很多人的精心策划，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啊，到了2022年，我们出发吧以及吃喝玩乐大搜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啊！大家会发现，哎。早上和晚上的主持人竟然是一对儿哦，而且我们的主持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喽。我们一共有4对主持人， 对， 具体是谁和谁在一起呢？也就是说，在一起主持节目呢？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就在2022年的1号一直到4号，我们每一组主持人都是以这种，轮番登场的形式， 嗯， 依次出现。 嗯、 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每天的节目，早上起不来没关系，吃喝也是我们， 对， 好吧， 这个组合就叫做我们出发一起吃喝玩乐， 哎，对， 哎，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4对主持人，然后一共有8个， 哎， 哎，今天5点到7点还是我和夏明两个人，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哦，对，另外说一下啊，大家在这个说自己的新年愿望哈，立 flag 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采用语音的方式。 哦， 因为我们昨天公号也推送了，正在征集大家关于新年的一些语音。 哦， 如果你的语音被我们选中了的话，就可以有机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 OK， 好吧。 然后这个旗子就真的是全人类都知道了。 OK， 那就是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的语音就可以了。 对对， 是吧？ 对， 来吧，关注几条新鲜的资讯吧。 好，北京呢，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一口气开通了9条地铁线段。 嚯，昨天也就是12月31号，北京的9条地铁线段同步开通了，新增的运程里程呢，大概是56.1公里，开通。之后呢，北京市轨道交通的营运总里程达到了783公里，其中19号线的17、17号线的南段作为2条新增的南北向的骨干路线，将给即有这个线路分流啊，这个好啊，乘坐19号线，看来我对这条地铁线不是很熟悉， 哎、 慢慢坐坐就好。 我就问你，这9条里面不是有19、17、11、14、8，还有那个机场的沿线，还有 S1，这几条里面哪一条跟你相关？就跟你住的地 方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都没有关系啊。 对，哎，8号线算是有点关系吧，因为它贯通了，我就可以从我们家那边直接到王府井了。 哦， 我一直期待着它贯通，要不老得换乘， 是吧？ 对， 因为我们家旁边这个14号线对我来说很重要， 哦， 我就可以直接坐地铁来上班了。 你看，每个人我们在公布了这条信息之后，每个人都在想，哎，我们家门口那个好像快开了， 因为它范围辐射太广了， 是的，是的， 每个人都离不开。 哎，再跟您说一说，马上要开的9条的地铁线路啊，就是已经开通了的9条地铁线路，分别是19号线的17、17号线的南段、11号线的西段、机场线的西延、8号线3、7的剩余段，还有14号线的剩余段、S1线的剩余段、昌平延南延。昌平县南延，我今天怎么看这个县字和延字都是一个字呢？清河站还有16号线的中段，也就是玉渊潭的东门站都开通了啊！ 哎，我劝你，右下角呢有一个放大器， 怎么了？ 你就别100%，你像 我年轻， 你像我一样150%行不行？ 我年轻，我眼睛就是好，虽然老念错。 倔强，真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节期间，现在元旦了嘛，离春节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放心买买买，因为5家快递企业都已经宣布今年春节不打烊，不打烊啊，不打烊。 辛苦了各位啊，随着这个春节的临近，年货的购买高峰即将到来了。近期啊，像什么德邦啊、中通啊、韵达啊、极兔啊、申通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快递企业宣布了2022年我们春节不打烊，以满足节日期间的快递的需求，保障防疫和民生物资的畅通运输啦。 你在春节期间寄过快递吗？ 没寄过，但肯定收到过的。 我寄过。 你要干嘛？ 就是 他们虽然说不打烊，我不知道今年怎么样。 就你纯属是试试是吗？ 不是，我是真的有需求。 哦，那还好。 然后就是这几家，其中的一家，具体哪家我不说了。 然后呢？ 但是我经历过一些不是特别美好的经历，就是那个件儿，它一直过了个年，在那个中转站。 就是人家收是收了。但是没发， 没寄，在某一个，就是因为我要跨省寄 哦， 然后在那个就是目的地省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那就没办法了。那那边的不打烊， 都你说的 对，那边的打了烊了，我这边不打烊， 你说的对 啊、哦，好吧。 就我们今年希望就是它是全线贯通的，就跟我们的地铁一样畅通，好吧， 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好不好？ 哎，打通。再来看一下啊，今年元旦期间，也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呢，北京市域内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是的，记者从交通委获悉啊，2022年的元旦假期期间，北京高速公路呢不实行了免费的这个通行措施。预计呢，高速公路日均的交通流量大概是每天哦193.3万辆。据预测呢，郊区热门滑雪场以及温泉周边的道路车流比较集中，全市的交通系统呢也将继续从严从实的抓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地面公交将会增加运力，缩短间隔的。 高速要是不方便的话，这么多地铁可以让大家选呢，这个滑雪板啥的扛一扛，就当做那个力量训练了呗，是不是？ 对对对。 你一会儿下节目干嘛去？ 你别管我，健身教练。怎么下节目还管呢？ 你这 你也太像健身教练了吧？ 我俩今天一起吃了早餐 啊， 然后呢，我就看到夏明他比我早5分钟到的早餐的地方 啊， 我都拿完开始吃一半了，他还在那儿溜达 啊， 就纠结的，你就看到纠结两个字就写在了夏明的眉心的中间 啊， 就是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是要一个还是两个，这个我是配哪个一起吃。 哎，就知道你知道其实这就是对新年的一种手足无措 啊。哦，是吗？ 就是因为我好久没有来吃过早餐了 啊， 我上一次来吃早餐的时候还有糖油饼， 嗯， 所以我是冲着糖油饼去的。 没有糖油饼你也不至于用仨包子替代呀、啊。 量我们先放一放啊，量我们先放一放、 嗯、 就是你满怀信心的或者满怀期待的去吃这个早餐的时候，发现我期待的东西没有， 嗯哼， 但这就是现实， 嗯哼， 所以你得选择呀， 嗯呢， 你得有新的选择呀。 So 对，这个就你就不能随便了，你像吃饭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还没有煎鸡蛋，也没有豆腐脑，你说让我吃什么？最后我只能吃肉包子了、 啊、 还有豆浆， 嗯， 还有一些小青菜。 你除了肉包子还吃了豆沙包吧，应该还有一个煎饺。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肉包子、 啊、三个肉包子 啊，对。量不重要，量不重要。我你走了之后我又吃了两个蒸饺， 又去拿了一轮 啊，又去拿了 就是你就是在一直斜眼看我什么时候能走走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取了。 那倒也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我是健身教练。 对，还没有怕到那种程度。 再来关注一下2022年的摇号的事情啊！北京新能源指标由6万个增加到了7万个，这也是来自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的2022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的话题的您的一些 flag 啊，都究竟立了哪些？无锡 YWUXY 他说我的 flag。早睡早起身体好，每天看1小时的纸质书、 嗯、 书柜的书都是自己喜欢的、嗯、应该去看呢。 哎，这有道理， 这是自己给自己说的啊、 嗯、 而且语气我觉得也对吧，应该去看呢， 就是劝自己。 哎， 嗯，好，你可以在那个书柜上面贴一个条，快看呢， 快来看我们呢。 小肚兜这个我觉得还挺实在的、 哦、 这个 flag 就是考试必过，有可能还是个学生对吧， 加油吧。 嗯，加油。 很难啊，很难很难、 啊嗯、 很难。今天我们立的是 flag， 杜东你一定没听我们之前说的是什么。所以你怎么会立这样的 flag， 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这个不叫 flag， 逢考必过， 逢考必过，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送给你，好吧， 都会， 哎， 蒙的都对， 没错，不会都选 C 啊。努力前行者说了，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袁一继续漂亮。 哎呀，谢谢。 夏明继续胖， 不行，我旁边，他旁边是我。我跟你说，接下来我就要养成夏明，我就是我不会拒绝你吃的。 是你要养我了是吗？ 养成。 2022年也太突然了吧！我们第一对主持人就已经有了这种关系了是吗？ 要 要养成你又吃又练的好习惯。 总之是有一个好的习惯， 对 吧？ 对对 对， 一会儿啊，那个广告快来了。 好。 15个深蹲，一共4组啊，自重就行。嗯。 这节目没法做了，太惨了。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今天来立 flag， 或者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出出主意。2022年，你想要和我们节目组的成员一起在第一个这个季度当中用21天来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好习惯？一会儿继续回来。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共赏黄河之水奔流天上来，万家灯火同明照耀了时代，浮沉人海给予每一刻关怀，你我同在，破晓总会思量天黑，我们偕老都有肩背，太忙可得脊椎，计较彼此每次珍贵，头顶照样他们在后背。 赤子心鲜红的背后屹立着山河，过寒冰每回合描绘着不同样景色，点繁星记住每一刻，无迷惘吟诵每一则，容我锻造唇齿和笔舌， 从天到底一次为光明而去累积，万星熄灭我的光明才能守信，雷山才只为我上披，时间为一切的证明，背叛而去的声音回荡在山间与森林， 追逐无法改变坚定所有路线，抬头往前逐渐兑现所有誓言，追问整个世界定突破新视野，我们踮起脚尖遨游星辰大海蓝远远， 不屈不挠坚强不倒，万里路他踏破每一条道，不卑不亢凤凰就冒，传递心火亿万千年之道，为天之理想战水墨，长春一转头江破，出兵沙场一困惑，即便所谓锋芒先出破， 我们谢了都有谦卑，不惧海茫隔的脊椎，聚焦彼此每次战略，头顶照让他们在后背， 打开这声炮响为明天的喜悦，光带希望之光绝不会被泯灭， 从未离开足迹留在了千里雪，攀上五岳三千也平视这一切， 山风雨掀起苍黄白， 别画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等会儿，我火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1型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件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站上全包圆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它是卖家具的吧，它还有电器。 你说它是电器城吧，它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它是建材城吧，它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两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员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 北京时间的8点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有7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有6、7级转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8点钟的路况信息依然是各城区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祝大家在家里听节目也是好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袁一。 各位早上好，我是夏明。 你怎么没有气喘吁吁？大家 说明我体力还不错。不是不是，是我逃走了。就这个屋子不能待，你知道吗？ 关了话筒，立刻人就没了。 我立马就出去了。 从来没有见他走这么快过。 真的，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上个厕所、啊。 也还没有到跑的程度。但是你看，大家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比如 I'm Frank 说了，先来20个俯卧撑，是吧？然后下了节目再跑5公里，是吧？这样呢，刚早上吃那3个包子，还有俩煎饺，它就消化掉了。感受到了吗？听友对你的关怀啊、 谢谢谢谢各位，我一定会努力的，在你们的督促下。 嗯，要不我们的第一个21天养成计划就养成 就从我开始啊，就养成了个我呀。别 养成了一个健康的你。 大家还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更大的目标，不要把这个目标放在我这么小的一个点上。 哦，比如说，像纳进我心说的，夏明不胖，比吴彦祖还帅。 这个有点太大了，当然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对不对？因为主要这个吴哥哥现在好像那个颜值有所下降，所以给我留了一些能够追赶的空间啊。当然很难啊，但是我们都慢慢的努力吧。你看那个 Leo Rainbow 说了，人名字起得多好啊！告别2021的一切不容易、不满意。2022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保持好的，没说啊，继续保持好的。 点点点，这是填空题，是不是、啊、主观命题？ 是的， 也有糊涂的旁观者这种人间清醒的，他说：“你们别说什么早睡早起、身体好、养生之类的话，我觉得都是废话，因为就是觉少，人老了。” 快穿过屏幕来握个手，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哥们儿说的太对了，我不知道是姐们儿还是哥们儿啊。他太对了， 你看糊涂的旁观者一点儿不糊涂， 一点不，人间清醒就是你。 对，昨天我们不是那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吗？ 对， 夏明就去了，特别辛苦。原本以为他今天会睡过，但是压根儿没有，可清醒了。 我睡了一觉啊，感觉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路上就是那么个情况，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路上还是那么个情况。 就是1点钟的时候， 1点钟的时候和早上起来的5点半。其实天空的亮度是差不多的 啊，对，都是黑的嘛。 路上的车也还差不多，甚至晚上的时候，我们1点多就是凌晨吧，今天的凌晨1点钟回来的时候，路上的车还稍微的多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我真的感觉，刚刚还在跟袁一说，我的天啊，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很活力的啊，这么说吧，很活力的。昨天呢，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跨年的活动的。他从下午的大概7、8点钟的时候，大屏幕就会放一些东西，有一些倒计时，5、4、3、2、1，从下午7点多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12:20，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大屏幕放5、4、3、2、1，哇，每次放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就跟着一起喊5、4、3、2、1，过年好，每次都在喊，我说你们这是迎接了多少个2022？ 可能已经2025年了。 真的说一次，如果翻一篇的话，你们已经吆喝到2055年了，好吗？ 太厉害了，但是确实会被他们的那种热情所感染，就觉得跨年是一件还蛮有意思的事情。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在年轻，还年轻，我的那个时候还在，不是我们啊，健身教练你不要瞪我，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跨年好像也是什么刷个夜唱歌呀， 对， 刷个夜上网啊，也是干这些事情来度过的、 嗯、 所以现在会觉得哇他们好疯狂啊，怎么这么晚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可能他们也会想， 嘉宾内心 OS 是，要不是因为台长给了我这么多钱，我不可能这个点儿我还出现在这儿， 还有钱呢没说这事儿 啊， 现在不 大家都听，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就有了，是不是帮你说 出来、哦、真的吗？大家听到了就啊也费劲啊，这 我昨天9:30就睡了，还是看着跨年演出睡的，实在是太困了因为今天要早起嘛。 你看有的朋友就是明天不是昨天一定听节目了啊，就是上品、 嗯、 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个9小时的一个大直播活动嘛、 嗯、 说昨天你们不是去那个北京站钟楼了吗？对， 他们昨天是流动的北京城， 流动的北京城，我们的第一站是钟楼，第二站什刹海，第三站就是在我们的跨年活动的现场。 嗯 啊， 那这个跨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全北京包括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个形式来庆祝新年。 当然 那我们在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包括晚间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新增的一个小板块呢，叫做我们在一起，我们邀请到了全球的各种达人哈， 好吧， 我们分享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那昨天呢北京就有这么一场隆福寺朝东艺术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Hello FM 87.6的各位听众，我是 Grace。 2021年的最后的一天，在参加以冰雪艺术潮流为主题的艺术季的活动。那这场活动呢，位于隆福大厦的顶层，距地面50米高的空中院落。这个院落非常的赞，是由4座皇家建筑、3个室外庭院以及东西两侧的观景台组合而成，总占地面积6000平米。隆福文化中心是600年历史文脉的象征，该文化中心地处北京中轴线，东望中国尊，西观紫禁城，北海是北京的文化艺术展示中心。那这次展览的话，也有艺术家赵半迪的最新作品，他的《云雪熊猫花园》在此次展览中有重要的一个呈现。3件大型熊猫雕塑首次登陆北京最美的天台。云雪之境是中国冰雪青年艺术家白云的最近的作品，10几幅作品都是以蓝白色调为主，冰雪主题，蓝雪极夜是以景德镇的陶瓷为载体推出的陶瓷艺术滑雪板等作品。那这些作品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每一件都非常贴近年轻人，让大家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冰雪和潮流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的艺术。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7嘴8舌来互动。 哦，怪不得叫潮冬呢，就是潮流冬天的意思、 嗯、对对对，它跟冰雪的主题相关，然后很多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展品啊什么的，然后关键是就隆福寺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像空中花园一样， 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对、 嗯、 反正改造完了之后变得非常漂亮， 嗯， 里边还有好多的美食，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不好意思，我竟然当着教练的面说起了美食这两个字。 哦、其实教练不拒绝美食。 太啊、是吗？ 对。 哎，那边确实有不错的店。 什么？ 对对对，这个就不说了。 好吃的单品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对对对，改天私信你，好吧？ 好好好好好、哎。来，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呢，本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就对公众开放了。这个展览。 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个展览呢，就分为十字八方、 哦、 茶韵酒香、琳琅美器、 鼎中之变，历史饮食五个单元展出了精选文物240多件套，从食材、器具、记忆、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的呈现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也展现咱们古代劳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大家经常去国博的话，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文物啊，我们的国宝啊，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尤其以饮食为最多啊，兵器和饮食这两大类算是最多的啊，里边各种形态的，你真的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对， 你仔细看一看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要放水炖肉的，哦，原来这个就是以前的蒸锅呀， 就是很讲究，感觉 当然很讲究， 比现在要讲究很多。但是我还挺佩服古人的， 当然，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食材其实没有现在的口感这么好。 啊，对，做的也没有现在那么好吃，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想象 啊， 也可能把古人放到现在，他们也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饭没那么好吃了， 太咸了， 对，就是味儿有点太重了吧。过去我们可没有味精这种东西的， 对对， 我们所有的味道的元素全部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啊。最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的？ 没事，想不起来不要硬挺，好吧。来吧，再来看一看，最近可能大家也看了啊，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名单已经揭晓了啊，首导人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张艺谋呢再度夺得了最佳导演，像张译和张小斐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范伟还有朱媛媛获得了最佳男女配角，《白蛇二》非常好的一部片子啊，《青蛇劫起》获得了最佳美术片，还有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拿下了首座金鸡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这个假期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什么追剧啊，然后去刷新一下片单的这样的一些安排， 必须的， 哎，可以按照这个片单来感受一下。那再来感受的是反贪风暴五最终章会在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呢，已经在全国院线上映了，陪伴观众7年的反贪风暴系列最终迎来大结局。这个系列电影是由林德禄执导，古天乐领衔主演，以从事反贪工作的故事主人公陆志廉以及其同事的工作内容为主线，通过千亿黑金案、博彩黑幕案、海关洗钱案等等等等的这些案件，向大家展现出反贪工作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哎，说句实话，四你看了吗？ 我没有，我最近在追的那个跟就是跟间谍相关的是那个对手， 啊，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反正对手我也在看，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然后还给我种草了很多真的实力派演员 啊， 嗯， 是吗？ 就是我爱上了谭卓， 哦， 太厉害了。 但反而我爱上了那个 严炳彦 啊，对。 那你和尚远得 PK 一下，得 battle。 怎么了？ 尚远不会放过你的，因为严炳彦已经成为他的最爱。 那我 你有信心吗？ 我们是一堆的呀。我们俩不矛盾呐， 不矛盾吗？ 我们俩只能会更哇，真的太有眼光了哇，英雄所见略同。 不见得，你那么大气，尚远不见得，他可能容不下你。 他不应该更大气吗？ 不是从杜维，你俩不一定。现在啊，我仔细看了， 我们俩差不多。不，他应该比我更宽容一些吧？ 真的吗？ 对吧？对吧？ 这是肚子里真的能撑一艘船。 健身教练，不要说这些啊！真的，就是最近我在追的两部剧啊，一部呢是因为我的那个 VIP 没有了。所以追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回来看对手，很多人都在推荐，然后我就想等他所有的全部出完之后我一块儿追，但是我就无意间看了前两集，就发现哎呦还蛮有意思， 有点意思，哦， 对，有点意思，尤其我很喜欢郭京飞，我觉得他的选片啊，包括他团队的选片，还是很有自己的见解的， 对， 就是他很独到，而且你看郭京飞饰演的所有的人物几乎没有太重样的， 对， 就历年的往之前数，几乎什么古装类的也好，包括现代类的也好，他所饰演的人物不论是反面的也好还是正面的也好，都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就是有些演员就是他塑造过成功的角色，但是你会一直停留在他那个角色上， 就是他 以后演啥都那样， 对， 但是郭京飞就只要出一个新片你就会直接被他刷新了， 对， 你就忘了前面那个事儿了， 你甚至看着看着会忘了，哦这是郭京飞演的， 对 对, 对， 你会把他就是你会跟着他进入到这个人物里边， 对， 我觉得很厉害。 有没有一起在追的啊，可以一起来聊一下。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个李小满到底是不是郭京飞的亲生女儿？也太像了吧！ 我至少目前我看到第六集还是第五集的时候就还没有， 就是你说的是现实中， 现实中，对，因为他们长得太像，就是眼神什么的， 这个这个这个、 对对，实在是怎么能那么像， 那么像， 怎么选的演员、啊？ 那说明人家选角导演厉害哦， 厉害的， 对对对。来吧，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新年的感受啊。5805说了，新年好啊，平凡行者来报道了。哎，我都怀疑平凡行者你睡觉了吗？这么早我又听到你的声音， 有可能是他的就是 AI 什么分身之类的、 不是，有可能他是问我 啊，怎么的， 5805您是平凡行者吗？要不就是我晕了 啊。也谢谢胖子，胖子说了，说哎，两位出发吧的新人在这里呢，你们不要说听友，要称呼大家发小，各位发小们新年好才可以。 各位铁存们，大家新年好，老铁们， 我们入乡随俗 啊， 好吧， 好， 咱就叫发小了， 发小， 好吧， 啊， 各位发小们新年好嘞，发小，我想起郭老师的相声。我就不说了啊。 2022年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不管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是听听 FM 聊天室，来说一说自己新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更欢迎你们用语音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因为这样有机会被我们选中，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 是的啊，来总也问了今天什么主题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跟我们的这个发小们互动的主题就是新年了，咱们来立一个 flag 呗， 等你们的 flag。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冯祖儿， 我是谢霆锋， 聆听冰雪之音， 唱响冬奥歌声， 向月冬奥， 一起歌唱。 与你相遇在如火的夏季，曾经的向往不再有距离，青春时光点燃激情的运气，久久难忘，化作剪不断的记忆。 与你重逢在浪漫的冬季，幕起幕落，心与心如此凝聚，一片冰心不知风雨的勇气，穿越山巅，拥抱晴朗，相偎相依。 爱在这里，梦原来如此清晰。爱在这里，从夏到冬都转心意。 爱在这里，一往如前，从未放弃。爱在这里，点亮远方的路。你我在一起，爱在这里，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go fucking， 才能跟阿西亚绿绿这样，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我被这个片花暖到了。 哦，真的呀？ 啊，真的。 暖在哪儿？最后的这就是爱吗？ 对，因为张杰的歌。 那不就还是因为张杰被暖到了吗？我还以为是夸我，原来是夸张杰。当然我们也觉得，就这一声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温暖，就会被温暖包裹住。 有了，就是如果你不把它挑出来的话，我也不会被暖到。 关键是到了这个坎儿上，也没有别的歌可以选，总不至于选那个爱是 love， 爱是爱吗？有点老。有一些朋友可能没听过， 我就没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夏明，新年快乐了，各位。 新年快乐了，发小。 哎，对，新年快乐了，发小们。 你看你刚才立的 flag 立刻就趴下了，是不是？ 这只能说记性不好，这跟人有关系，跟 flag 没什么关系啊。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说一说2022你自己的这个新的想法、新的愿望，也欢迎你们用语音的方式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账号。 对啊，这个3596就说了，哎，立 flag 实现不了的算吗？晨晨立马说了 flag。就是实现不了的， 这一看就是那位这个发小刚才第一时段缺席了，哎，晚到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立 flag 这件事情，它就是用来倒的。 哎，是，至少今天我们是聊的倒下去的啊，倒下去的。 但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节目里面专门设置了21天好习惯的养成记，欢迎大家出入招，你们想要跟节目组的每一位。啊，一起来，在这个2022年当中，通过一个21天，第二个21天，第三个21天，都纷纷养成一些什么样的好习惯？ 是的啊，两个平台，北京文娱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到听天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就可以了。 嗯、 CC 欢迎您，新年快乐！他说我的 flag 少一点像昨夜的日子啊，因为昨天晚上处理事情处理到0点了。瞪着眼睛迎来了新的一年，然后好不容易睡着了，一早上又冲到公司加班。老板，你知不知道美容觉很重要啊？啊，老板， 你在？我觉得你在含沙射影。 没有，我是替 CC 喊的。 就是我 不要想太多。 哎，但是你的就整个状态没有被昨天晚睡受到任何影响， 是吗？ 依然还是那么白里透红。 不是，我略显疯狂一些。 嗯，怎么的呢？ 就是现在懵不羁的。 哎，晨晨说清晨醒来的第一声问候，2022年的新年开始的问候，早安朋友们，哎呀，早安发小们，虎年一夜之间就来了，就可能虎年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得到春节之后才能算作是农历虎年？ 没错没错， 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真挚的祝福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2022年万事如意，平安幸福。 哇，谢谢晨晨，谢谢晨晨，真的，就是这2022年的第一天。其实不光2022年了，每一年的第一天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点特别，大家都会把自己从这个原点开始算，哎，今年我的第一次是在干什么。 对， 我今天吃完饭之后，我出来之后，就是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食堂的门之后，我就突然哼起了一首歌。 什么？这就是？ 没有，不是，我哼了一首老歌，就是今天你是否还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哼出了这首歌，我当时还在想，哎，不知道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发小们啊，你们在2022年第一句哼出的音乐是什么呢？哼出的歌是什么呢？ 哎， 我哼出的就是这个同桌的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刻好像跟着了魔似的，这首歌就啪就飘出来了。我当时脑海里边也没有在想我曾经的同桌，然后我就说，哎，好奇妙啊，这可能就是2022年或者说每一个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事情吧。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今天哼歌了吗？哼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这么多年没见，喝一杯呗。 咱们俩分开也有10年了， 那咱就喝10杯。 你去看乔丹了吗？我想去看乔丹。 乔丹早就退役了，傻丫头。 他又复出了 啊？ 你不知道啊？ 哎，等你家那位公司上市之后啊，我请乔丹抱着你到纳斯达克敲钟，你看行吗？咱不说别的，至少我房子、车，我都有。 美国的肯德基没把你吃胖。 说真的，还是咱们中国的比较好吃，至少麦给喜欢吃。 你女朋友啊？ 是未婚妻。就快结婚了， 我想在教堂办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跟谁的都不一样。 本来想要送同桌的你的歌给夏明的，但是呢， 结果送了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连我都没看过。 周冬雨和林更新演过一个电影，就叫《同桌的你》，他们的对话其实就是同桌分别多年以后的状态。 哦，好吧， 但是这儿呢，送的这首给3596这位听友，因为他啊，这位发小，因为他2022哼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一次就好》。

着铁花不太懂，变着法儿来去相逢。船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8:31的路况还是很不错的，各位可以这个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出行，但是有几个交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施工的信息，南礼士路在月坛南街到月坛北街之间在进行施工，只有南向北的车辆可以通行，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年这个月的12号才会结束。另外公交出行的提示，根据承德市丰宁县的意见，前期受疫情影响采取暂停运营措施的936路从下周二，也就是1月4号开始，首班车企恢复全线运营。再次提示，请广大乘客自觉遵守防疫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我们出发吧，2022年1月1号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发小们新年快乐，各位好，我是夏明。 准备记住了哈。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2022年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愿。我那个就是公众号的那个推送里面吧，原文我是这么说的，就是对于2022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扭扭捏捏不敢说出来的表白，或者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要对2021又迫不及待说的话，就可能因为每一个过去的那一年你过得会有好有坏。 当然当然，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昨天特别惨，他就在最后一天坐飞机的时候把自己装身份证和信用卡的卡包丢了，然后又在健身的时候手机被偷了。我觉得人生最惨的 一切归零，净身出户的感觉吗？ 真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都没有找回来，他就只能去了派出所。 我们要想破财免灾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好事儿，他说哎，我在派出所拍了一张素颜无 P 照，竟然还不错， 心态还是很好的。 猜他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 当然女生了。 大家一起来猜。 当然女生了， 因为这个五五开很容易猜对，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女生 啊。那大家看看， 不是问题，他手机都丢了，他怎么去拍的素颜照呢？ 不是派出所会给你拍呀。派出所 他不是失主吗？ 他是，但是你得办临时身份证啊，就得拍照嘛。 这个意思 就是能够在派出所拍出好看照片，我觉得这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好吧，也要谢谢警察叔叔，也要麻烦警察叔叔。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他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啊。真的，就是每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遗憾的事情。 对。 但是遗憾又怎么样？这就是人生啊，人生充满了遗憾呢。 对，好的坏的，就是随着时间过去就一起带走了。 哎，真的，如果你想一想，人生没有遗憾的话，那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你做所有的事情，回过头想，我做的太完美了，100%的完美，那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那可能对于你来讲，你所谓现在过的这个人生就有点太容易了，对不对？遗憾就是因为你在追寻更高的目标的时候，那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接触到，那个叫做遗憾。有一点又怎么样，对不对？至少我们还在一直的立 flag， 对不对？ 欢迎大家 倒了再立呗，无所谓嘛。 2022年你有什么想法啊？欢迎通过尤其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可以有机会被我们选取到啊。另外我们还要说一嘴啊，就是之前我们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推的那个听听 FM 和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联合的会员， 对， 大家别忘了已经上新了新的权限和权益，大家记得及时去兑换，因为数量是很有限的。 是的是的， 一旦有新的权益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对，哎，发小们大号豆豆说了，他说新年好啊，主持人新年好，真的是不同的主持人，不同的风格啊，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调错台了，走错房间了呢。哎呀，这个批评一下他们偷懒的啊，其实都没偷懒啊，以后会挨个的出来的。 对， 再说立 flag， 如果我立一个今年挣个八位数怎么样，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计量单位是什么？ 没有，先立着，管他呢，啊，对不对 ？Dollar 就 Dollar 了，先立着， 就他了， 好吧？争取立住了啊！ 哎， 乐一九说了一次就好，没开二度，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龙出海啊！ 好，他名字叫乐一九， 对对对。哦，所以就到九这儿了哈。 对对对， 三五九六又给您补了一句，十全十美啊。 哎呀，谢谢。还要感谢城市迷途大表哥啊，这位听友应该是算是我的老听友 哦， 他都能知道我那个名字， 是， 对吧？ 那个不容易，那真是老人了。 说什么呢？那也就是去年的事儿。 说什么呢？谁没听过回放咋？ 哎，蝈蝈说了，主持人们好。发小们新年好，昨天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互道晚安之后安安稳稳的睡觉，希望2022年可以健健康康的。 好吧，啊，燕儿说了，这个会员权益在哪儿兑换呢？ 在那个听听 FM 的 APP 上。 对 对，你买了会员的话，就是在听听 FM 的这个我的那个里面， 哎， 会员的专业就可以去选择了。 是的，嗯，是的，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啊，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2022年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呗，啊，甭管您是正向的觉得它一定会倒的，还是反向的您觉得它一定会立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两个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 有没有人幻想过说2022年，或者说有没有人计算过2021年，就是大家一共放过多少天的假 啊？ 接下来说这一条可能会让所有人，反正我是挺羡慕的，不管你们怎么觉得。 哦， 成都有一家公司元旦春节放假47天， 是这公司没了吧？他就是没了，然后他就说：“哎，我们放假啊，放假47天。” 哎，你这个人 到了48天回来，发现公司呢，这也搬得太快了吧？ 这种事儿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当然了，为什么呀？ 这是这个消息，其实一旦公布，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相关话题也是获得了700多万的阅读量。这是一份网传的放假通知，显示说这个四川的公司放假时间从昨天开始会一直放到2022年的2月15号，总计47天。 哦， 然后大家呢就比较相比你刚才的想法哈，就比较的这个没心没肺一点了。大家说了，哪家公司还招人吗？ 是，招进去立马放假，你去吗？ 但是也有人就会问你了 啊， 就跟你想的一样啊，是不是倒闭了？ 啊，对呀。 还有人问，那我这47天是带薪的还是不带薪？哎，你这位同学，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如果放47天还给你， 应该带薪吧？不是放假吗？我们是带薪休假吗？ 现在还有这个政策吗？ 有吗？ 可能公司不一样吧。 对， 嗯， 你看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 也不能说从来 啊、原来是有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昨天才开始放假， 哦， 然后还真有记者就找到了这个公司 啊，真找了， 去确认了一下，然后这负责人就表示说，网传放假通知就是公司发出的，放假天数就是47天。 哦， 但是呢，公司对这一年度的任务预期本来就比较低，现在到了就是达到预期，而且现有的单子呢就足够做到年后了，所以对于你们的担心不会倒闭的，就是提前完成了 KPI。 对这一年度的任务预期本来就低， 就是 太凡尔赛了吧。 这个不叫凡尔赛，最凡尔赛的是某知名品牌。 哦， 你知道就是销售人员，你通常会问说，哎，偷偷的问，如果关系好，说，哎，你们有那个销售的每个人有指标吗？ 啊， 我们品牌从来没有指标，因为从来都是超额完成。猜是哪个品牌？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我们陈坦说的。 好吧，再来看看啊，这个咱们北京，从本月起将陆续开放八一湖等六处河湖冰场了。一月上旬呢，我们北京呢将根据天气和冰冻的情况，陆续开放八一湖啊、永隐渠、西四环段呐、南沪龙潭段呐、还有门城湖啊、小月湖啊、温榆河公园等六处33万平方米的河湖大众冰场，供大家啊体验一下这个冰上的运动。而且市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呢，水务局已经完成了六处计划开放冰场涉水活动的许可批复，向组织河湖管理单位指导各个运营企业制定了河湖大众冰场建设方案和进一步的完善的服务配套。说到这个，昨天我不是去什刹海了吗？ 啊，对，有人问了，说烤肉吃怎么样？ 非常好，哇，非常非常棒！ 你真吃了？ 啊，对，我们先去吃的烤肉，后来又去吃了个涮肉。 哎呦我去！ 对，因为距离第三次连线时间蛮长的、 啊、 然后我们又不知道干点什么，所以我们就说吃点肉去吧。 哦， 对， 挺好， 肉肉乎乎的过新年嘛。 肉肉乎乎。 不说这个，这个你别老问我吃。 我喜欢吃肉。 啊，是吗？啊，对，吃肉会变瘦嘛。 那老 板。就这些先放一放，因为什刹海的那个冰场啊、 嗯、 已经全部围起来了。 是。 我问那个看门的大爷，其实也不是看门的大爷、 嗯、 应该是就是保安。人家在那边让你刷那个二维码，我就问我说：“哎，哥们儿，这什么时候开啊？” 嗯， 那个哥们儿说那个大概啊，就这一两天。 哦，是吗？ 对，只要气温合适，它应该就开了。 就他们在浇筑了，其实已经 没错。 你看今天风又大，特别适合它就是结成冰。 就是至少我白天去那边踩点的时候啊， 嗯、 它已经有那个我不知道是刷冰车呀、啊、还是什么的，就已经开始在那个冰面上开来开去，开来开去了。 嗯， 而且你会明显感觉那个冰面特别的平， 嗯， 就像冰场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想去什刹海找一找自己童年记忆的，或者听爸爸妈妈曾经说过小时候在那玩过的，您都可以去那边玩一玩了。 你知道我是南方人， 啊、 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冰场， 没有 见过，哦，我是在去年因为带孩子，我第一次去冰场。我其实去之前有过很多的联想，浮想联翩， 哦， 就我老担心说我能不能就是大幅度的跳跃，就会不会咔嚓一下就掉下去，因为我幻想当中的都是就是冰也就那么厚了，等到我第一步踩上那个冰的时候，嚯，好家伙，这么厚，就是感觉十个下面它都不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就你去的也是一个外面的冰场， 就是 户外的冰场， 就是什刹海， 哦，就是什刹海啊！ 对，我去年第一次去， 哦， 以前 去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哦， 太帅了，北方太了不起了， 真的，哎，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说真的啊，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元旦你没有想好稍微远距离一点的这个规划的话，像唐人亭公园雪场也已经开了， 对， 然后现在有一些商场的外头如果有广场的话，比如我知道的西铁营那边就有，外头也铺了很多的雪场，小孩能玩点什么什么雪橇啊、雪圈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嗯， 是的啊，而且说实话啊，赶上冬奥，建议大家可以去，您像室内的室外的都可以啊， 嗯嗯， 您如果想专业的学习一下，建议去一些室内的冰场去体验一下， 嗯， 女孩子们可能会喜欢一些花样滑冰， 嗯， 男孩尤其家里边有小男孩带他们去打打冰球太帅了。 冰球是吗？ 冰球太帅了，哦，真的都就还那种阳刚之气啊， 嗯， 感觉就要把冰给融化了一 把， 啊，那感觉不是赛场上有那么多的一群这男孩感觉就是一群哪吒似的，你知道吧，带着风火轮哗就过去了，哎呦，真的每个男孩的那种所谓的我们说特有男孩样的感觉特好。我不是去那儿录音吗，拿一杆啊杵着他们，有一男孩叔叔，我说别干嘛呢， 那叫什么，拜拜拜拜啊， 哦，no, 拜拜那个 大爷 说您这个是收音的吗，我说是，就是录你们的声音的，还冲着那话筒啊，能收进去吗？我说收进去，但一定会剪了。哦，我说你就从这儿滑就可以了。哎，得嘞，就走了。 啊， 我一问，我说多大的孩子？ 嗯， 初二的。 嗯，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啊， 你就应该也踩上冰鞋，就滑着去录，你知道吗？那样才更有现场感。 那录出来的全都是啪啊，就是这种声音，你知道吗？ 就你刚刚在夸他们冰场上男孩子阳刚之气的时候，您怎么不上去？ 不是，人家从小就开始练，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也是南方人，知道吗？ 我哪见过冰？ 因为地名里有个南，就是南方人。 对啊、而对于北京来讲，我就是南方人啊。 好， 对不对？ 了不起。 我又不是黑龙江的，我干嘛要从小会滑冰？ 怎么只有临海雪原才可以吗？哎，不过这个三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在大家这么热情的这个启动当中，确实是还挺有看头的。 当然， 我明后天就准备去珠宝雪场了。 好吧，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滑雪。 好，去吧， 就再也不停留在嘴上了。 好吧， 嗯， 加油，摔，别摔着喽。 你。2022年有什么想法，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听听 FM 找到我们，一起来聊。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沉默和沉默是一种反光，我何曾无声一道追光，被追逐的我们只剩下影子，剩下为残留的好故事，他好想你，好想你，走路姿势也和你一样。我好想你，好想你，爱不客气的距离不放。忽然很亲切，也模糊了视线。 发小们的祝福我们都有一一收到，比如像这个陈老铁说的，2022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出门就可以无拘无束，老人呢安康喜乐，青年永远向上，我觉得2022年会更好玩。 是的啊，心态真好。还有牙医猛大说了啊， 新年的早上，我还在奔波在上班的途中啊。年底的时候，工作上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希望2022年能够一切顺利。不顺利的话呢，就要和北京说再见了啊。虽然听了你们的节目有好几年了，但是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啊，没关系啊。 名字不重要，记住节目名字就可以了。 就是2022年呢，你就可以重新记住很多人的名字。 而且就算 之前的不知道也无所谓。 就算不一定永远停留在北京，就是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想起想听我们这一声儿，你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 APP。 是是是， 就 真的硬推了一个广告啊。当然是可以，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真的就像这首歌啊，他说好像你好想你啊，其实他不是好想你，就是好像你，就牙医蒙大，就是您说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们不太了解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波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相似的一点，都是会说哎，如果这一年我不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就要和北京说再见了，但是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是什么念头让我们一直还在北京待着，一直爱着北京的这座城市啊，也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就是一种坚信啊。你会选择一种方式，就是让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有的时候呢，一点小的波折未必就是坏的事情，真的。我当然不能作为过来人跟您说这些啊，我只是跟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有的时候呢，所谓的那些小波折，在您当时看来觉得哦，不算晴天霹雳，但至少是个霹雳砸在你的头上了。但其实过了一两年之后，您会发现，哎，我还挺感谢那个所谓的小波折的。因为它可能让我有了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种学习。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在北京能够有着更幸福更好的生活，好吗？ 以前不是老说什么北漂什么的吗？然后有一些人，就尤其是像很多就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工作学习的人会不喜欢这个词儿。 对， 后来出了一个词儿叫北奔，我特别喜欢 啊， 就是奔波的，在北京奔波的人，或者你说奔跑的人都可以，我觉得那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就是有奔头才是你应该有的状态。 年龄差距啊，还是差距，你知道吗？我是很喜欢北漂这个字儿的，因为啥，我觉得漂着的状态很好呀， 可以躺着， 你不就漂着才是属于最舒服最惬意的状态吗？我们去死海玩不就是为了漂在那儿吗？又不沉，我们还是漂着的。 沉不沉主要取决于人的密度， 不是像我这种是更容易漂着，更容易飘着，更舒服。因为如果你沉下去的话，你会很紧张，压力很大的，你会喘不上气的。飘着多好啊，晒着太阳还没有那么晒，对吧？底下还背后是阴凉的，而且你想干点啥都行，点杯饮料你也可以让它飘着过来呀，对不对？多好啊！ 行， 是不是？ 行， 奔太累了，这。 来看看大家的2022年。莱总说了，其实吧，我真没什么可立的 flag 啊，我特别喜欢莱总这种状态，就是所有的话题他其实都没有什么可说，因为他就是众所周知，大家发小们都了解他，我也就有所耳闻，就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人。对，他每次都说，哎，这个话题吧，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但是后面就有很多特别好。他那我凑个热闹吧，去年和我最好的朋友相约替对方写两篇演说词，我以为是跨年演讲 啊， 他说其实是一篇对方孩子结婚时候能说的演说词，一篇是对方追悼会上的演说词。 哦， 我就一直犯懒没有写，今年一定要把这事儿完成。 好吧， 我一开始想着以为就是朋友的孩子就因为等他这个演说词愣是没结婚，我后来重新理解了一下，就其实可能是就是发小之间的一个约定。 其实这个两篇演说词都是给未来的某一天的。 对 对 对 啊，挺好。我觉得莱总到底是自由的人啊，想象也会很自由。我身边还没有人让我去帮他写那个演说词，对吧？ 会有的。 会有吗？ 飘着飘着就来了。 倒是有人跟我说，哎，我们家娃长大了，你当证婚人。 真的呀？ 对对对。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家孩才一岁多。我说你也想得太远了吧。 而且证婚人这种不应该跟孩子情感经历有关吗？就比如说介绍人、 那就是主婚人 啊，那主婚 反正是个什么什么， 反正就见证者是、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从孩子生出来你就看到。 对对对，然后我说你们家才一岁多，你就想到他20多岁的事情吗？ 也有可能是30多岁。 他说你这么想，我是要祝你身体健康呀。我说哎，你好像有点道理。我至少是吧，还可以。哦哦，谢谢你啊，谢谢。 现在大家 祝身体健康都这么委婉了吗？ 互为损友啊，互为损友。 第几个一百天，这位发小说，2022年从加班开始，但是2022年第一天的早上，最大的惊喜就是来自于我们出发吧，新年快乐！ 这叫什么发小们啊？新年快乐啊！还有这个雪莲说了，哎呀，新年的早上，新的一年的早上，我在工作，年底了，我们比平时要忙很多。2021年的工作有很多的困难，希望2022年一切顺利。好吧，我们一起加油。 哎，记得啊，我们节目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收集大家对于2021想说的话和2022想表的白这个语音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横跨三天，1号、2号、3号，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有想法了，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记得是语音，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挑选出来，做成好听的片花。 我们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吗？ 没上够。 我们出发吧，不是2个小时的节目吗？ 1个半，1个半， 这也太少了吧？ 后面是娱乐72遍了， 我都不困了呢。 一会儿没事儿，下午5点到7点还会是我们俩。 是的，我们下午再见吧，各位。 稍后节目小底将会登场，拜拜。 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发小们再见，下午见。 想要的样子啊，风只是雨落下，不要又默默离开好吗？跌倒落下，有我陪你好了。 明早老地方，出发吧， 好吗？好吧，今天起。春秋没哭脸不接电话，走向前指引我，在未来等待你的我啊，不管昨天明天，我们只爱今天。待银河小雨时，再为自己好好唱唱吧。是有天亮才睡着啊， Alright， 快醒醒吧，太阳让我们再等你一下，都是这么长的。 上班要迟到了，怎么还在卫生间啊？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啊，这就好。 好了，走吧。 就你这使用频率，咱新家的卫生间可得配上智能卫浴。 配上了呀，坐便器智能，淋浴区智能，浴室镜智能。 完了，这下装修预算铁定超了，说好80平新家10万多预算的， 并没有超好吗？这些都是全包员送的， 一下多这么多，价不变。 因为我打了400-606-8866，站上全包员的限量优惠了呀。 请勿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哎，你说这全包员说给打折，不会少花钱了，质量也打折吧？ 那咱就啥折扣都不要，原价买呗。 不行。哎，你说站上全包员的优惠，就能不加一分钱把金丝檀木家具也包圆了，不会是假的吧？ 查查金丝檀木多少钱，咱补给人家。 不补。暖气、防盗门、智能电器都白送，他们不赔本吗？ 咱花10万，别让人赔喽，咱给20万。 你真能抬杠， 你打400-606-8866问问呗。